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时间过得快，呢十大金曲圆满结束，我哋一样奏上咗。我系梁继章， 今日系国际微笑日，我又点知要同大家微笑呢？我又要每一日都大笑、狂笑，我就系大笑姑婆婆呀呀！ 你边个作业？ 你知我扮边个噶？黄韵诗啊！ 好嘢，我真系好中意你呢个笑容。好，到我五月八号啊，等你啊过咗十大中文金曲两日， 冇错。 我呢个金曲粉咧，心情依然 情动之中 啦。 我有几个愿望我实现咗啊！ 我知啊，阵间同你分享。 好啊， 真系开心啊，点止啊！ 嗱，嗰一 part 咧，嗰一 part 咧真系非常感动。我见到你一出呢一 part。大家就不停喺度影相，影相，真 係 現場睇阿 Francis 唱呢個歌，再加埋背後嗰啲浪潮， 哇！ 一大享受。再一次多謝今日聽住同埋嗰日支持我哋嘅每一位朋友們，送俾你有上海灘。 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盡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味。 嘅金曲，哇！加埋 Francis 咧嗰套咧旗袍啊， 哇，好靓啊， 闪闪亮，粉红色。当年咧吓， 十几年 系啊，同阿姚珀一齐做呢一类嘅旗袍，咁啊好开心啊！23度气温，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阵时今日中午12点钟。几想嗌 encore 啊！ 好正啊！ 你嘅心情应该同呢一首《上海滩》一样啦，系嘛？仲系浪 波涛汹涌， 好激动， 波涛汹涌。 我真系冇谂过咁开心噶，因为我7点钟咧约咗啲校长咧，就俾飞佢哋，就约咗喺黄 闸 嗰度。系啊， 知啊。 咁后来第一时间有校长话俾我听，佢入咗去呢一个记者接待处啊，我推门入去，哇，里面仲热闹，好开心啊！ 你拣闯入去记者接待处，冇人邀请你嘅，呢啲咁样嘅位，我估你都系拣嚟噶啦。 半推半就。 见到啲乜嘢啊？你 唔系 入到去嗰时候， 好星光熠熠，好多记者喺度，真系好开心，好热闹。跟住咧，我所本来我啲约咗啲校长咧喺出边俾啲飞， 你都唔理佢啦， 唔理 啦，有嘅出嚟。 系啊，入去睇下有啲咩着数， 帮佢影张相，影张相， 或者睇下有啲咩人即刻走去打卡， 冇错， 影个相，我明嘅。 梗系啦，好开心啊！最开心嘅就系啲校长好多都到晒啦， 系啊，多谢晒大家，真系非常非常 好多 相，大家都好开心。 我今日会分出嚟噶啦，系咁。另外最开心咧就系话，我终于有得行呢个 红地 节，仲系台长陪我一齐行， 哇， 真系正， 系都唔系就系你啊， 好 sweet 啊！ 其实基本上如果大家系明白嘅话，其实嗰日基本上入去呢一个就系新闻嗰个接待区嘅话咧，嗰条系红地毡嚟嘅，系人都行得，唔系净系助理咯。讲翻清楚啲啊，系咪？即系佢讲佢自己好 special 咁样，系我都唔好意思，你仲行入去嗰阵时候，我心谂就系，呢个系咪铺俾阿小强噶？唔系，个个都行得嘅。 我埋去，我几惊台长话，咪住，我收翻张地毡。 系应承过你噶，得啦，有红地 毡。我嗌要去几耐啊？ 系啊，好啊， 但系真系好开心嘅。 嗰日都 见 到你嘅打扮都好犀利， 系啊， 好多人赞你靓仔喎。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咧，我呢类 party 咧，我真系好耐， 系我真系都当系开 party， 我都 系 好耐， 系啊，我真系觉得去玩嘅。哇，我一嚟到咧，其实我五点零钟我已经去睇下嗰个，我阵间 已 经 喺红磡区度视察啦，系嘛？ 唔系，我睇下啲 睇有冇 fans 撞啊，有冇 fans？ 你真系冇人嗌我， 冇人嗌先生，先生 第一个。得一个嗌，就系临完咗场执嘢嘅时候，有个同事遮洒遮洒， 系咪我哋好熟嗰个？ 系 啊，系咪 Holland 啊？ 系啊，终于有奖， 唔系佢惊你唔开心啊！佢蹬一蹬脚，帮你嗌一次，开唔开心？ 但 系 都好开心嘅， 好开心。 咁啊，我又话俾阿伦哥听咧，我呢个咧就系阿懒啊，就系我哋嘅即系营养师啦， 熟女关注。 哇，佢赞佢啊，佢话哇。你哋真系犀利啊！你哋可以對答到啊，諸如此類啊，又仲阿潮潮啦，車路的士。 係啊，我哋每位嘉賓都真係 哇，真係好開心。於是我哋影咗張相啊，我又周圍打卡啊。我最關鍵咧就係我捉我臨完咗之後 最開心最開心 最開心， 因為今朝早佢已經不厭其煩咁捉住同我講，佢就話我好開心。 係啊， 因為到完曬 show 嘅時候咧，就不停咁樣喺個台上面度影相。 係啊， 然後跟住嘅就係佢夢寐以求嘅事咧，卒之都發生咗。 生咗啦， 尖 come true 啊你， 尖， 系咩事啊？ 不如你估下我撞到边个同佢捕获佢啊？ 我估啊，系咪得奖歌手啊？ 唔系， 系咪我哋台嘅人啊？ 系 啦， 哦，系咪最高领导？ 冇错， 冇错，就系广播处长， 处长啊！哇，佢真系 张处长， 系啊，佢仲有送一样嘢俾我啊？ 送咩俾你啊？ 仲有呢个襟章啊！ 哇， 佢亲自喺佢自己嗰件西装拆落嚟 俾 我噶， 俾我睇下， 冇俾翻佢，冇俾翻。 哇！我觉得好光荣啊， 开心啊！ 佢亲自除落嚟俾我啊，咁佢仲同我讲几句说话，不过唔方便同你哋讲。 我都唔想知， 不过最关键 同你讲啊嘛。大家小朋友， 我知，佢咪叫你讲啲嘢小心啲啊，开咪讲嘢小心啲啊。 仲有，我见到阿松哥， 系咪俾我哋先？ 哦，我见到阿松哥，我同你讲，松哥，出年能唔能俾一次机会我？俾五分钟我做司仪。你知唔知松哥点答我啊？ 得 元素之后， 唔系佢攞只右手攞只食指指住话写我啲稿先啦、 啊，抵死 算啦、啊，但我会努力，我一定要争取。 最紧要嘅就系有咁样嘅机会，系咪啊？ 真 系 好开心啊！ 一日都仲喺度，我一日都仲有机会。 喂，最戥我哋嘅拍档嘅小杨杨啊， 系啊， 好 俾心机， 系 啦， 大家唔使担心，佢唔系病，系啦，即系只不过系做一啲咧，就系身体检查啫。咁我哋叫佢休息下。 系啊， 嗰日真系 好 靓仔， 又靓仔啊！ 我哋要多谢嘅就系阿欣欣，因为咧喺好早之前嘅话咧，佢已经喺后台嗰度准备紧啦。整好晒所有嘅嘢嘅时候咧，欣欣咪喺我哋 group 度 send 咗一张相出嚟嘅， 啊系， 跟住咧就话俾我哋听，就话佢睇下 Brian 佢而家几靓仔，成个韩星咁 啊， 饮得杯落啊，饮杯， 啊饮杯， 多 以咧都要真系， 佢又做得好啊， 做得好好、啊。 鼓掌每一位参与嘅幕后制作人，每一位，因为喺做 show 之前，其实已经做咗好多好多嘢， 好辛苦。 唔系净系琴晚做嘢，佢哋几个月嚟咧都为咗金曲咧，真系做 台前幕后嘅每一位朋友都真系好，系啊，亦都要恭喜晒所有得奖嘅歌手啦，仲有就我觉得咧，我哋新嘅一班 DJ 朋友表现得非常淡定，非常之好。同埋我嗰日我真系发觉嘅就系我真心啊吓，天儿好靓女， 我有 系 啊 系 啊系啊， 好 靓 女， 系 啊， 我喺度同佢影相，佢冇拒绝我。 我谂佢唔知你边个， 佢唔好意思拒绝你。 其实我谂佢唔知你边个。如果知道嘅，應該會行，會走開。 即刻走，一排嚟即刻走。 所以其實你講得啱嘅，我都覺得其實嗰日咧，你好似係翻到自己屋企嗰度，開一個盛宴，同埋開一個好盛大嘅 party。咁所以嘅就係話個感覺上咧，係覺得佢真係去參加個盛宴而去咯。 嗯、 我自己本人咧，係啦，我都係買咗新嘅衫啦，仲、有嘅就係專心咧就係打扮過嘅咁、樣啦。咁我都好開心，因為咧都喺教即係入去之前嘅，咁其實都去咗。某个地方嗰度咧，谂住食少少嘢先，跟住先入去啦。咁、都有见到有一啲唔系去即系喺行过嘅朋友啦，系啦，会认得啦，跟住咧都会赞嘅，啊你好靓啊咁样咯。 会唔会认错你？李丽珍、 我谂应该系，如果佢认错咗我系李丽珍嘅话，我觉得对于我嚟讲系一个 compliment， 但对于李丽珍系一个噩梦。 非常開心嘅一晚，不過其實中間有啲片段咧係幾感觸嘅，即係一播阿哥哥啊、阿妹姐啊，同埋你會個感覺奇怪喎，因為佢哋片裏邊就喺紅館啦，咁現場又係紅館啦，突然之間你唔知你哋會唔會有咁嘅感覺，好似喺呢一個地方。佢哋就企咗喺呢一度，好似嗰晚冇咗，佢就企咗喺呢一度咁樣。 係 嗰一 part 真係好 好正， 咁安排亦都好好嘅，因為之後嘅就一班新進嘅比較年輕啲嘅歌手啦，佢哋亦都唱咗有好多嘅就係阿妹姐啦，同埋再加埋哥哥嘅歌曲啦，去俾一個 tribute。我覺得其實嗰日嘅仲有好多嘅都係向我哋而家喺香港樂壇嗰度咧好多好多嘅貢獻嘅人嘅話咧，都做出有好多嘅呢一方面嘅表揚，同埋嘅就係 tribute 啦。咁我覺得嘅就係呢一樣嘢係非常之難得嘅，係咪？ 各位， 你估我而家努力會唔會 too late？ 唔會 ，never too late， 都唔會。 得唔得？ 你喺邊方面啊？諗住加入樂壇成為偶像歌手？ 唔係，係一個肚腩方面繼續努力嚇、我一間熟女關注組就關注下你。 唔係你嘅意思係想乜嘢啊？你想？ 唔係啊，我覺得啲嗰啲所有人咧上台咧講得獎感受，我覺得好開心嘅，即係好感動。我睇下有冇機會先。 有一日可以講係 嘛？ 想去 咩？ 攞 獎 感受， 攞 得獎感受。 係啊，但攞咩獎我唔敢講。 哦， 系啊，咁咯，系、你做咩笑我啊？ 等你开心， 真系，系，不如由你两个颁奖俾我啊？ 唔会，我一定唔会，我唔舒服， 我会好感动噶。 唔会，我唔会，唔好逼我。 我第一时间多谢你哋两个。 好，各位音乐人， 你多谢我可以，但我唔恭喜你啊。 继续努力，我哋继续迈向新一天。 好， 有妹姐呢首歌，恭喜晒，恭喜晒。 悠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伴，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耀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悠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冷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 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要起， 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冷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 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呀，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专门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下学年有五间小学小一统一派位获派零班，不获准开办小一。立法会教育界议员朱国强说，现时的机制只是看数字，当中没有考虑疫情或者办学质素等，认为有欠公平。他认为可以考虑以政策层面去解决问题，例如今年只是欠一个学生，能不能够给予学校多一段时间去收生，或者考虑给学校在新学年继续办小一，出年达不到数目就要停收。朱国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教育局和各区学校的沟通有待改善，因为人口下降而开不到班是很大的打击。他认为学校亦都有需要变革，包括课程内容、教学思维或者生涯规划等，创造出学校的特色是很重要。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大公报撰文说，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做好两地法律实务对接和司法互助，将可以打通湾区发展经络，对湾区发展和建设作出难以取代的作用和贡献。张国军说，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和内地已经达成九项 項關於民商事司法協助的安排，建立覆蓋面廣、針對性強的司法互助機制，這個是其他司法管轄區難及的優勢。他又認為本港在涉外法律服務方面的優勢，將會助力大灣區打造高水平法律服務人才高地，並且提供更完善的法治保障。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中国中亚峰会将会在5月18号到19号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主持峰会，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总统拉克蒙、土库曼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将会应邀与会。新华社报道，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在轨飞行276日之后，今日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报道说，今次试验的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后续可以为和平利用太空是提供更多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吹和缓一偏北风，稍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0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34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9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2，升6.4；建设银行5.48，升5仙；阿里巴巴81.95，升3毫；腾讯控股341.6，跌2；中国平安60.65，升6毫；中国平安3.33，升6仙；盈富基金20.3，升1.4；美团134.9，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3.846，系升1.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79，瑞士法郎0.89，加元1.338，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9点，跌188点。港金报1888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0.88美元，卖出202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九龙区有宗交通意外噶，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噶，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云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着南湾道一段比较挤塞， 龙尾排到去克兰道对出。在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线就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喺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就喺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旅游达人胡慧聪走遍泰国大小街头，镜头前面的佢风趣幽默。不过原来啱啱出道的时候是电视台一个寂寞的编导，个个人有嘢做，得佢坐在办公室，好似废人一个。 练及分，扑根之礼个软硬。 甚至乎譬如话嘉利大厦大火咁先算啦，全组啊成个二楼所有嘅睇真啲嘅同事咧，全部走去做，但系唔知点解咧， 你就坐喺办公室。 阿余永生唔俾我做，冇人揾我做，我一个人坐喺办公室，我都唔知道做乜，大家觉得我呢个人系废嘅。 寻找快活人生，泰国通胡慧聪，风骚快活人节目来播出。 但未用着不加独龙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啦，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嘅。咁啊，琴日咧就非常之大雨啦， 吓、嗯，系、哎、啊，有黄有红， 有黄有红啊，咁样、嗯，大家有冇影咗你哋嘅假期咧？ 是是有啊， 有啊，太好啦咁、啊、如果户外活动咧，就最好就睇下呢个天气好啲啦。咁今日咧、嗯、就雷暴警告有到今日十二点钟嘅，咁希望教学时候咧天气会好转啦。咁样，琴、日网上咧我睇到张即系有个铺文啦，咁样我最初咧就冇睇细嘅内文，但我觉得哇咁犀利嘅咁样，原来咧网上有个人咧传咗张咧菜单啊，即系个应该话埋单之后嗰张单，咁、咧就。百几万、啊， 我有睇到。 但其实咧，嗱呢个世界上其实无奇不有，系咪先？系、嗯、真系会有人，我估啊，即系真系会有人食百几万嘅 一餐饭、 啊，一餐饭嘅系咪先？阿、啊、马老师食好多啦，系咪先？ 我冇咁讲啦，好似好好 好晒晒嘅咁。 系啦，唔好讲呢啲。 系啊，咁我就谂啊，系真系咧？我睇一个嗰个单咧，但里边嘅又唔系咁贵喎， 有矛盾， 有矛盾嘅系咪先？嗱，如果你咁贵咧，你冇理由净系佢龙虾咧就九十几万啊嘛，其他嗰啲系几百蚊几。百蚊冇理由啊！咁原来细文咧就系话系个伙计快得滞，九百几佢揿咗两次变咗九百几，咪六位数字咯咁样样。咁、所以有时呢啲都市里边的美丽的误会都几好笑嘅。 系啊，你哋食过最贵嗰餐饭几多钱啊？ 我埋单啊！ 系啊， 我埋单。我试过一次请朋友食饭，八千几蚊。 哇！ 几多个人？ 几多人啊？ 二睇先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人，四个人食饭， 四个人食饭， 四个人食饭， 哇，好紧要、 最早期最早期嘅 omakase， 哇， 咁咧就因为饮酒。 哦， 酒 啊， 酒就冇得计啦， 冇得讲啦， 尤其是你开一支嘅话，你有时你可能一支嘅话，同埋嘅就系你买嘅，同埋喺餐厅嗰度嘅所谓叫开瓶费，定系佢连埋嗰支酒嘅话咧，亦都好难讲咯，因为有时啲价值可以贵到佢几千蚊一支酒， 系啊， 系啊， 即系分分钟贵过食嘢嗰啲嘢， 系啊，咁但系因为请人食饭嘅话，咁梗系冇理由就话，唔好意思啊，你唔叫得走啊，系啊，又或者就叫嘅平啲嘅啦，咁样真系太肉酸啦，衰则， 或者 你系。 你已經驚驚地，你望到哇 哇咁樣嘅， 係啊，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要放下嗰種又要想請人食飯，但係又要慳嘅嗰種心態咯。但 係 到最後尾嘅時候係賓主盡歡，我覺得係最開心，因為係慶祝我其中嘅一個姐姐嘅生日。佢好難得嘅就喺英國翻嚟香港，咁同埋已經好耐冇見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我要令到佢有一個難忘嘅 birthday。咁所以我就係同佢有幾個朋友咁一齊去食飯咯，好開心。 但我調轉心態喎，咁啊試過有朋友咧請我，譬如舉例你請我哋兩，我馬宣良咁先啦，咁啊。三個人去食，我一睇嗰個 menu 咧，我有少少唔好意思，因為 貴啊， 我想揀最平都唔平，你明唔明啊？ 明 啦。咁但反而主人家就好唔即係好冇所謂，得啦，叫啦咁樣。我係打開之後，我少死 有啲壓力㗎， 你明唔明啊？ 我明。 人哋請你食， 係 啊，唔係有啲驚唔好意思啊， 驚唔好意思。 呢個都 係 嘅，呢個都係。 結果三個人，但係同埋嗰間嘢咧係好出名，食咩咧？海鮮，而海鮮咧， 哇！海鮮 嗰啲咧， 嗰啲真 係皇帝蟹，即係成張台咁大嗰啲咧，係好貴。結果三個人。6000多元， 哇！ 我想问，若果你系咁样啦，有人请你食饭啦，你会点样叫法啊？ 我会唔叫噶， 我会系啊， 我就系咁噶啦，不如由主人发版， 系噶啦， 即系我都觉得呢啲咁样 贵又唔 冇错，因为我有听过咧，就系话呢一样嘢系需要拿捏嘅，虽则人哋请你食饭，但系其实你同佢之间嘅嗰种嘅友谊，究竟去到可以即系任嗌啊，定系点样咧？亦都有试过，就我有听过啦，有某人。做主人家，请人食完饭之后，周围去唱咯，唱人哋话阿边个边个咧， 食咗佢好多， 嗰日 食咗佢好多钱， 正去叫佢哋，大家任叫，你估我真系叫佢任叫咩？但系佢就系唔贵嗰样嘢，唔叫嗰样嘢。咁但系我又会觉得佢就 系 你都有啲问题喎。你既然系做东系嘛， 系 啦，即系系啊，做东啊，即系作为嘅就系你请人哋食饭，你唔应该去。仲要之後話人哋點樣嗌最貴嘅嘢食，唔貴嗰樣都唔嗌咁樣，我就覺得若果你係咁小氣、咁小家，你就唔好請人食飯啦。 或者你自己畫曬餸先， 因為請人食飯唔係真係咁容易㗎，人哋嚟 嘅 話 係 啊，我覺得係。你講得啱，我正係咁樣覺得嘅就係話，喂，你請我，我未必會嚟㗎。 啱啊， 人哋嚟係真係好俾面你先至會嚟。既然係咁樣嘅話，俾得面你咧，有好多嘢你就唔可以同人哋計㗎啦。 冇錯啊， 或者食完咪算咯，唔需要再講翻出嚟係咪？係 啊， 即係好似人哋好似貪你便宜。 係啊，我試過叫菜啊，咁跟住俾人 你係俾你係被邀請嘅，定係你係埋單嗰個？ 一人話：，哎，不如一人嗌啲啦。跟住我真係唔好意思。 好，咁嗰個人。對唔住嚇，請你食飯嗰個人嘅話係同你乜嘢交情啊？ 好朋友， 好好朋友添啊！ 好朋友， 咁你叫咗乜？ 有四個人咁啦，去咗間好靚嘅中餐嗰度食，咁我真係唔好意思。 係咪慶祝生日嗰次啊？ 唔係 慶祝生日， 唔係 普通食飯啫。 普通食飯，因為佢有啲開心嘢，我啲即係好朋友分享。 係， 因為嗰度咧係食啲大菜嘅，即 係所謂 鮑魚啊、魚 鮑心翅肚啦，四個字啦， 嗰啲真係好驚。 我真係我唔敢叫， 千千聲人頭計， 揭，最後咧。我揀咗个菜200多元， 喂菜都二百几 啊！ 菜都二百几蚊。 嗰个朋友话我啊，佢话你唔好咁啦，佢 边个嗌你请你嗰个人， 请 即系 佢 觉得你太 系 咪悭住啦？ 同埋咧，佢话俾我听咧，你如果真系食菜，你200多元， 而且不如唔喺度食 咯。 系啊，我明佢嘅心情啊， 系啊， 即系。 你嚟得就不如食一啲貴嘅嘢，係啊，等大家開開心心，你就無謂為咗我慳咗個銀包。嗱，所以係咪兩樣嘢啊？係 啊， 我呢一邊嘅話聽到嘅就係佢埋咗單之後咧，又話人哋唔貴嗰樣唔叫。你嗰邊嘅就話：，如果你係食菜嘅話，我不如同你打 二百幾蚊，你解條芥難，冰鎮芥難。 但係我又明你嘅嗱，頭先我咪講咗咯，人哋請，但係你唔係搏命要咁 啊， 你要睇。哇！原來呢一間嘢樣樣嘢都千幾千幾，你點叫啊？ 所以我咪就係話你點拿捏咯， 係 嘛？ 咁你点拿捏啊？ 我 心谂睇佢同佢之间嗰个友情可以去到边啦。 嗱，我啊睇嗰啲咩金银蛋现菜都好 cheap 咁样样，冰镇芥兰。 如果你食大菜嗰啲地方，你嗌呢一啲，你真系揾笨。 冰镇芥兰唔系一样啦， 但系冰镇芥兰你哇切得个度都齐齐整整，好似好名贵咁样啊！再点点话沙面 啊，200几蚊条芥兰，哇！ 我真系冇办法啦，我唔知点样 落唔到手。 仲有一个办法嘅，咁咪叫主人噶。诶，你咁你食咩啊？咁跟佢咁上下咯。不如佢叫1200蚊我咁样， 佢 叫翻上。 好啊，得啦，你随便叫啦，唔好同我客气啦。咁样样，我点敢啫？系咪先？真系唔敢噶。 不过有时请人食饭，我觉得都系一啲艺术嚟噶。同埋其实有好多嘢要兼顾，即系例如，譬如可能我又听过啦，一台人啊，但系咧分别嘅就唔同嘅人食唔同嘅嘢，例如有啲宾客嚟到系食素嘅，你点算？ 啱、有个又话唔食牛肉， 有啲又话唔食生嘢，有啲又话我唔饮酒，咁我真系好难搞啊！所以其实我又有听过嘅就系话，即系喺一个十二围，即系十二个人一围里面嘅话，就要搞好多种唔同嘅嘢咯。但系个问题又嚟啦，大家一齐食饭噶嘛，咁、你嗰啲唔同嘅送菜嘅话，系究竟系一齐嚟啊？定系点样咧？ 冇错， 即系你明白吗？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嘅话，都系一啲学问同埋一啲规矩嚟嘅。哇！ 即系希望每一个人都满意。 冇错， 佢有一个十个人有两个唔食牛肉，你已经死啦，咁点算 啊？ 咁啊，唯有两样都叫啲咯，即系有牛肉叫啲，冇牛肉叫啲咯。 嗰次嘅话，我听到嘅就系有人唔食辣啦，有人唔食生嘢啦，有人唔食牛啦，有人系 食 全素啦，全素仲要分嘅就系边啲全素啦，有啲嘅就 系 即系可能佢碟边斋佢都 OK 吓，但系有啲嘅话唔得，一定系要全素。咁仲有一啲嘅就系唔系好中意饮冻嘢啦，饮热嘢啦，甜品又 煎炸又唔啱。 咁得啦，有个办法，一人叫一样，边个叫呢样你食晒佢。 一系好似无非你自己中意食咩去攞，我就觉得会好啲。 我都有谂过，就话其实系可唔可以整个可能类似系打边炉嘅嘢啊，一个鸳鸯汤底系嘛？如果你话食素嘅嗰边嘅话咧，可能就系净系烚熟啲菜。就算啦， 最後又 係咁樣， 又搞到一鍋噶啦。 呢個有個危機啦， 好難搞。 有個人唔食牛肉嘅，或者食齋嘅，咁點知咧？我唔覺意咧，我浸咗我嚿嚟落佢個煲水度咧， 唔高興噶， 一定唔高興。 係啊，打爛佢齋缽啊， 整污糟咗啲水。 咁你作為一個一個即係被邀請嘅人啦，你會唔會講俾主人家聽嘅？就係你有乜嘢唔食，咩唔食，咩食啊？ 係我最即係我最難接受咧，就係辣。如果佢真系真系叫咗水煮鱼啊、水煮牛肉，我都会食嘅，我就唔会话翘埋对手唔食嘅，我就会话俾你听，嗱唔好同我争。水煮軟面嗰啲咧未浸得耐咧，我就食 少少， 系啦。 咁即系唔會同人講咯。 系啊，唔係我會講，即係佢又問你食唔食乜嘢，我會講我唔食辣。嗰陣真係水煮魚叫咗我都會食嘅。 不過通常主人家都會問嘅，主人有冇咩唔食係咪先啊？如果請人食嘅咧，通常咧我就會問有咩唔食啊？咁我就會只係講一句話，除咗辣乜都食， 你又唔食辣啦。 嗱，其實微辣我係得嘅，係 啊，水煮軟面嗰啲咯。 但係我嗰啲微係好微喎，你明唔明啊？ 千祈唔好三隻辣椒仔。 因為你哋有啲食辣嗰啲人，你哋食辣嗰啲人咧好犀利㗎，係 啊， 好辣咧，你 成就汗嗰度好開心。 佢哋好似 feel 唔到咁㗎。 係啊，我 而我哋唔食辣嗰啲係叮噠就已經爆曬燈。 所以我覺得我真係辣呢樣嘢又真係咧可圈可點㗎。誒，譬如我同我男朋友咁樣咧，佢唔係好食得辣，但係問題係在於有時咧唔知食到咧就食唔到咧懟俾我啦。跟住我食冇辣味啊！ 係咯嗱，係咯係咯，我 exactly 就係咁 啦。係啊，所以你話辣呢樣嘢真係好難拿捏嘅， 個標準好難定。 不過如果我自己嘅話咧，人哋請我食飯咧，我唔會講嘅，因為我覺得始終喺咁多個餸菜裡面嘅話，總會有一啲係啱我食嘅，咁我咪食咯。但係若果你話即係如果係唔啱食嘅話，咁咪唔食咯，就係咁簡單。因為我聽到實在太過就係順德哥情就失所以，其實 好難 做。 我知啊，嗱， 咁我就唔講。 如果我請嗰個阿 Sarah， 你又唔講，你唔食乜嘢，嚟到之後咧，我發現你有兩碟唔夾咧，我做東嗰個咧，我又有啲唔開心。 嗯， 即係好似怠慢咗你，原來有兩碟你唔夾。 即係講嗰個唔講。 系啊，我自己个人觉得系啊， 即系我唔啱， 唔系， 唔系我讲下咋，唔 系我 唔认真，唔好认真，大家 唔 好 认真，我唔认 真， 我对你从来都唔认真， 我都系咁话，我就觉得做乜突然之间咁认真啊，我好惊， 唔使认真， 你从来对我都系唔认真， 食啦食啦食啦，起埋起埋， 食咪唔食咯，系咪先？ 好，大家继续跳舞，冇事发生，开翻眼灯，唔该。 lightning. It's in my head that there's a four-hour clock, oh yeah. We talking, what we talking? Fuel injection cut up in chrome. 网上情，宁可真实面对这世界而被讨厌，也不要虚伪活着被人喜欢。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生的目标，生活圈子就会越来越不重叠，好多以前的好朋友就会渐行渐远。不过即使如此，就算不是成日见面，但是友情都会在心里面。友情对于我来说，不是不定要见面讲嘢，有时候只是静静地陪伴，两个人就算没有说话，但是友情一直在，没有说哪个放过哪个，没有说哪个要任性地纠缠对方一辈子。喜欢这种感觉，就算没有见面，总会有些好朋友安稳地摆心底里面。人长大之后才发现，越来越少时间去敷衍假装。生活是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人活到现在，活了好多个年，从小到大，有时被欺骗、背叛，总话俾自己听，记住教训啦。但你经常又会再次遇到戴住唔同面具嘅人，到底要怪人哋太衰，定话自己太傻呢？每一次对人哋嘅信任，最后都被利用。我知道人一生好长。可能在未来的日子还会遇到很多戴面具的人，我可能都是会被欺骗被利用。但假如你问我会不会继续信任，当然这个世界上除了不好的人都有很多好好的人。至少我相信我这一辈子不会变成好像他们这样。令我真实地面对这个世界被人讨厌，都不要虚伪地活着被人喜欢。这个就是我做人的宗旨。 为我同你都画咗大花面，一起身就会开始做戏。今晚对住镜，我本来沾沾自喜，我点知望望下，不然闷闷地。忽然想话登翻篇寻人广告，想话揾翻究竟边个系我自己，我哋。 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些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些笑片啦。咁练习下多些幽默感，咁样是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晚安 ，B C D E F G。 点解有个 B 嘅？ 讲啊， 系你 继续讲啊。 B C D E F G 咯， 即系你话你全年啊， 我净系数到呢一个字 啊， 我唔识啊。 H I J K L M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细路 仔好中意斗快乐， 系啊，同埋佢就系三一二三四二六三九九恩歌啊， 系啦，呢个歌犀利啦。 老师啊，今日有个同学仔告假， 由佢啦， 系啊， 佢唔舒服啊， 我知 啊，系啊。 佢我睇下佢下礼拜一有冇医生纸。 佢系好靓啊佢。 我见到啊， 啊做司仪啊， 运得紧阵啊， 犀利啊。 系啊，醉翁之意不在酒。 冇错啦，今日就系讲呢一个主题啦， 啊、 就系、是、 酒。 不过、 啊、 未讲之前咧，提一提大家系啦。 酒能伤身， 冇错啦。同埋咧，十八岁以下嘅青少年咧就唔好饮啦。因为点解讲酒呢？因为酒喺中国文化已经有四千年嘅历史啦。 有几劲啊！ 好犀利啊！最初点解会有酒咯？嗬，你会唔会讲埋一样嘢？即系最初 系 啦，因为唔系太多资料啦。咁、我净系拣啲 不能尽录， 冇错啦。你讲得啱。咁酒。 其實咧，中國以前咧好多詩人咧、 嗯， 都係飲酒 多酒啊，係啊，酒逢知己啊， 千杯少啊， 個個都中意飲酒嘅。 話不投機半 句 多。 點解我頭先要咁問呢？我因為成日覺得咧酒呢樣嘢真係好特別呵。 係 嗱，酒第一會帶嚟一啲開心嘅感覺啦、嗯，對於中意飲嘅人嚟講。 係， 但係咧醉咗嗰種感覺其實好辛苦嘅。 係 嗰種咧苦與樂之間咧。嗯就係好多人咧不能放下嘅原因，即係 有啲人借酒消愁， 你明我意思啊？飲到好醉好醉，你好辛苦嘅咩？又嘔啊食，但佢又會再飲嘅喎，明知道會咁樣，係咪？ 嗱，我諗起一樣嘢，我之前咧教過大家，我睇下你記唔記得？爛醉如泥嘅泥係咩咧？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啊？ 记得，你有啲泥系咩？ 我嗰时有 A B C D 俾你哋， 咁你而家俾 A B C D 啊？ 好啊，我即刻谂 A B C D 先。诶，烂醉如泥嘅泥系呕吐物，即系醉到醉昏昏。D 啊 B 就系咧佢嘅暴浮浮，好似一撇嘢咁样样。C 就 系 一啲浮游生物。 嗯， 系啦。 嗯， 三个 系 C 系 B。 B 是腳步浮浮，佢真系亂嚟，佢真系爛醉如泥。你一早爛醉如泥，擺明就係 C。 我唔記得嘛， 因為我記得啊， 記得。 我記得你講嗰樣嘢嘅話，因為咧就係哇，完全係喺你自己個想 象 裏面，冇錯，即係 我第一次 諗過啦。 哇，原來泥係一種浮遊生物嚟嘅， 即係醉到好似佢咁樣。 係啦，因為咧呢種泥嘅浮遊生物咧喺水裏邊咧都好似 扁嚟扁去， 總之一撇咁啊。即系饮醉酒咁咯， 系啦，佢有留意啊，佢有养泥啊，你有冇养泥啊？ 系啊，你使乜养啫？你自己咪系咯， 扶唔上壁，系扶唔上壁。你几时会教扶唔上壁啊？ 唔教。咁咧， 我中意饮酒，其实酒真 系 好犀利啊，唔得呢一样嘢，哦。嗱，你乜嘢都系噶，喜庆日子又系啦， 冇错， 唔开心 唔开心又系啦， 意思又系啦， 冇错系啦， 你乜嘢你都可以 制造都系啊，嗰啲叫电酒啊， 朋友间倾偈啦，就系又可以把酒谈欢， 仲可以饮醉酒借啲耳啊。 咩啊？借啲做咩啊？ 成班男人又一齐去入 嗰啲叫花酒啊， 花雕酒我就有， 嗰啲咩好好饮噶。 系啊，嗰类咧就系属于黄酒嚟嘅。女儿红你哋听过啦？ 听过。 系，你知唔知女儿红系点整噶？ 搵啲女儿落去啲酒嗰度洗身。我听人真系咁讲， 冲凉水仲好旺喎。 又或者 你知 唔知五粮液系点嚟 嘅？唔知你讲啊。 有五个唔同嘅女仔去掠啲口水 凉 浸嘅 凉液 嘅五粮啊。 我即系粮食嘅粮，唔 系 凉凉嘅 凉。但系有好时你有啲名咧，或者啲字咧，你造字嘅时候，你未有呢一个粮食嘅粮嘅时候，佢哋话五粮就五个 女字边个粮？ 系啊，女人。 我中意你呢个 version 啊！你冇听人哋讲过啊？哇，咁样掠啲口水落去咧，跟住咧。摆落去一齐浸酒啊，所以叫做五粮液啊。 嗱，我觉得呢啲传统应该再发扬光大， 系咪几好啊？嗬， 一定要 咁嘅酒俾我，我真系多得你唔少 啊！佢女儿红咧就系咧，譬如话生一个 B B 女啦，咁嗰一年咧就酿一程酒，然后咧到个女出嫁嘅时候， 咁如果生仔咧，唔系女咧， 唔系女儿红噶啦，第二种我唔记得咗，呢个因为我冇准备，系我觉得系真系几有意思， 几有意思，我觉得，我仲以为系满月嘅时候就攞出嚟添， 唔系佢等佢嫁嗰阵时，系啊， 咁如果冇得嫁，咪冇得饮咯， 我猜过你， 实有嘅， 系啦，咁个女儿红一路系。 摆到天荒地老， 望啲酒兴叹，又冇得饮。 唔紧要，唔紧要。 咁系浸乜嘢噶？米酒， 佢都系 黄 酒，黄 酒 嚟嘅，系啊，黄酒嚟嘅。嗱，即系酒嘅诗人好多啦，都系男人啦。问咗一个题外话先，女嘅醉酒诗人最出名系边个？好，女啊， 女仔啊， 女仔 啊， 唔知 都系姓李嘅， 李清照 系啊。 啊！原来佢系 啊，佢系女酒鬼嚟噶，系啊，斧头酒啊，就系 斧头酒咩意思啊？ 即系扶住个头嘅酒啊， 即 系饮 到醉嗰啲， 冇错啦。 斧头酒有啲 咩？嗰啲唔知系啦。喂，你头先讲啊 ，Mr. White 啊， 李 白啊 ，Mrs. 啊，定系 Miss 啊？李白， 李白， 阿威哥啊，佢之前咧，原来咧有个人咧好。 即係好想識佢嘅，佢就係何之章。 嗯、 何之章有啲詩句咧，大家一定聽過。 嗯， 少少離家老大會。 嗯，香煙無改鬢毛吹。 係啦，佢就係何之章啦。佢又係好中意飲酒嘅，飲到佢傻曬。係、嗯、有一次咧跌咗落個井度。 哦，就係佢啊！ 跌落井。 係啊，跌咗落井。 屎梗。 冇死嘅，因为个井系干嘅， 好彩好彩。唔系，但系就算井系干咧，佢其实好深嘅， 即系好深。 你想上翻嚟咧，如果冇人帮咧，你系好难爬得翻。 冇错啦，因为嗰时咧系唐朝嚟嘅，咁、佢知道李白呢个人好巴闭嘅，佢唔识佢嘅。一日咧，佢知道咧，阿威哥， 名就知啦，好劲啊！你觉得个名的一个字 系啊系啊，佢知道阿威哥嚟，咁佢系想野生捕获佢， 野生捕获阿威 系啊。哦、真系佢唔识佢嘅，但系听佢个阿威哥嘅大名嘅，咁、就阿威哥嗰日就嚟咯，咁佢啊好想请佢饮酒，于是咧就揾啲朋友，即系总有啲朋友 介绍， 然后就一齐去饮酒啦。 嗯， 饮又饮又食，好开心啦、嗯。一睇，咦，阿张仔啊，何之章，阿张仔一睇冇钱。唔够钱喎、啊，都点知阿威哥饮咁多？咁阿张仔，阿张仔你会点做啊？ 走先， 走先系李白啊！ 唔系我真系走先。喂，唔好意思，我翻屋企先，你慢慢饮。 嗱、咁你请人嚟食饭啊嘛？ 扮醉咯。 唔得， 醉到哦，就签唔到，签卡， 因为 签卡。 以前又冇嗰啲咩打个电话，喂，唔该你快啲嚟攞啲钱嚟救救我。 继续饮。继续 咁，你始终都要埋单。 我知佢身上睇有冇啲玉佩啊、玉 啱 叻 仔 啊，摆低啦。我呢个全家之宝值几万两嘅，我摆喺度先。 你真系叻嗱，佢攞咗一样， 成日都系咁 嘅， 因为冇钱啊， 系咩？ 剩低个表啊， 你俾我睇下你条围底有啲咩而家？你俾我 唔除啊？你继续讲啦。 咁佢又真系除咗一样嘢，呢啲佢除咗一只咩出嚟啊？嗱， 玉啊， 唔系佢呢个后来一个成语故事嚟嘅。 除咗一样嘢啊，而家会唔会带噶？ 系咪玉啊？ 冇啦， 系咪同玉有关噶？ 系类似嗰类嘢。 古人咧，玉系一个好珍贵， 因为佢都系有官职在身嘅，所以咧有啲配饰就挂咗嗰条腰度嘅，系啦。呢个亦都系句成语，佢仲有 皮带咯。 皮带里面有一样嘢， 皮带里面有一样嘢、哦，皮带里面有一样 玉佩， 只金龟啊！ 哦， 因为你有讲过啊嘛，上次你话讲嗰啲咧， 嗰、那个唔系我讲噶， 我讲 啲嗰啲皮带又哦系啊，你又知唔知啊嘛？ 系啊， 上面有啲咩嘢嘛？皮带个拉圈要咁大啊嘛，系因为佢要摆晒佢所有最珍贵嘅嘢喺度 啊！佢就除咗只金龟出嚟啊！ 咁你佢咩成语啊？头先你问 金龟换酒。 哦， 系啦，呢、這个 金龟世又关唔关事？ 唔关事。 咁、同金龟鱿鱼丝有冇关？少少咸都同金龟，但你冇 虾。你嚟要读个金龟，你造句。 我唔想用金龟造句啊，我想用酒造句。 好用酒。 我琴晚已经谂咗，因为。 你昨晚 我不是昨晚想的 我今天剛剛 諗 咗好啊喂咁我聽人哋講過嘅就 喂你喂老師 喂呢個 friend 喂我真係帶住 親切嘅照顧親切嘅照顧 你下次星期五你見到校長你話喂我就話你叻喂你出咩 我有兩我有咩嘅我有八個字咯 好啊 係啊希望大家唔好結完就分擺完就走 喂，但系呢个成日攞嚟俾人讲笑喎，嗬？ 系啊， 结婚结完就分啊嘛，摆、 啊、 酒摆酒摆完就走。 其实饮起酒，我又觉得几高兴， 开心、 啊。起酒啊，干杯，干杯，干杯。 嗱，唔知啊，两种讲法，有啲人就开心啦，但系对于新郎新娘咧就会好攰啊。全晚咧，因为佢基本上冇乜时间食嘢啦，又换好多套衫啦，咁、 啊、 但系一世人一次都 OK 嘅。 但系 佢以前嚟讲嘅话，真系噶，嗬？你食一个炸子鸡嘅话，你就去饮你先食到嘅啫。你谂下系咪？ 系 啊， 尤其是啲虾片啊。 第一。嚟个乳猪都屋企都冇得食， 梗系啦， 乳猪啊， 真系好夸张啊！我饮好开心啊！ 但系我蠢啊！我第一时间 dip 咗个粒红色嘅粒水果， 樱桃， 樱桃，樱桃， 个咁 cherry， 个咁 樱桃成熟时， 好啊！ 我真系蠢， 好，唔好讲咁远啦，系咧，瞓紧咗 ，OK， 系啊， 咁啊，佢就攞只金龟去换酒，就请咗阿威哥，系啦，咁阿威哥咧，你知唔知咧？佢好多師道出名，但系咧，我先講佢死，你知唔知佢點死噶？偉哥， 飲醉酒跌死， 係啊， 跌真係噶， 真係啊， 飲醉酒而跌死，係咪 跌咗落水嗰度啊？ 因為佢咧飲醉酒嘅嗰啲人，咁咧佢就諗住咧，哇！見到個月光喺個水嗰度，佢想去水中 鬧。嚇！床前明月光唔係個遺作嚟㗎嘛？即係唔係作作下死咗？ 唔係，但呢度咧據講咧，啲人都有啲諗法嘅，傳言嘅，覺得佢未必嘅，因為如果你真係水中鬧魚死咗。咁你點會人哋點知道你係鰻魚咧？定抑或咩？ 即 係 點話翻俾人聽？ 咪咯，係啊，上嚟 或者現場有人見到咧，又知佢會救 佢啊？我點知佢係咪鰻魚啫？ 係係 係啊！你會唔會傾向相信佢係鰻魚咧？點解啊？ 我唔信。 你同阿威哥好熟啊？ 我同威哥唔係都熟熟地啦，因為大家都係姓李， 同埋成日細個念佢啲詩，好似識咗佢。 但我覺得佢就其實飲醉酒嗰啲做咩咧？唔會咯，係咪鬧月光嗰度？我覺得就係將佢美化咗件事嘅啫。 我都覺得， 即係如果你話，哎呀，陣間真係我係咪衰咧？飲醉酒呢個跌鬼咗落去就浸死咗。 但係飲醉酒係真會有可能性咧，係會差錯腳啊，或者做咗啲平時應該唔會做嘅事情。 冇錯啦， 我最憎人哋飲咗酒之後個喊。 嗱，一系就即系发酒傻啊，乱咁无谓啊，闹人嗰啲最吓人， 同埋唔肯翻屋企啊。 最好饮醉酒咩？瞓觉算啦，系咪？即系 我中意嗰啲咧，哇！醉咗酒咧，揽住喊嘅咯，我好中意。 我知，但系唔系揽住你咧。唔係有啲真係噶，唔肯翻屋企。 我知啊，有啲 又要人哋咧送嘅又唔講，又唔知你住喺邊喎。 又要受苦啦。 係啊，我好怕呢啲人啊。 跟住俾幫佢俾的士錢冇得攞翻啊。 嗯。 佢實唔記得㗎。頭先我講太白鰻魚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悲慘嘅故事。你知唔知咧？黃大仙有支籤咧， 就叫太白鰻魚啦。李白鰻魚啊嘛，唔係太 誒太白 太白鰻魚。 太白鰻魚， 嗯， 下下籤嚟嘅，係十二籤。 佢咧會死咗喎。 系啊， 佢就系讲呢件事啊， 就系讲呢件事。 你求过？ 我冇求。 佢一直求极都系呢支签，求极。 哇，你好毒啊！ 连续连年， 啲签筒正系十几签啊！ 敖劲都系呢支。敖劲， 你 咁毒啊！ 黄大仙整蛊 你，又系十二， 其他拎起晒先。 好惨啊！ 系啊，咁其实李白真系好中意饮酒，饮到个醉醺醺，但系咧佢嘅酒量其实麻麻地，系啊，好容易醉。如果相对嚟讲，佢每一日咧最多饮五盒，盒系合作嘅盒，其实系啲容量单位嚟嘅。 咁得意嘅， 即系几多度？ 即系咧，你估下， 几支啊？ 你估下，我用啤酒嚟计啊。 好啊， 吓 一罐 大支嘅啤酒啊， 一罐，我估一罐。 系咪二大支嘅啤酒啊？二罐啊？ 系啊，罐 一罐， 佢饮五盒， 都冇理由一罐就醉啊？ 系啊，五个盒呢个单位， 即系五罐咯。 半得， 我估五罐，一盒都系一罐咁长。 半得。起码都半打啦，我觉得 好差就个酒量， 仲少啲啊， 好差系啊，两罐就醉啦， 搞错 系啊， 唔系噶， 最好酒量咧就阿白居易或者白居易阿二哥啊，佢嘅酒量好啲，咁啊， 历史书有记载酒量咁犀利， 有噶，有啲诗佢会讲翻俾佢听，系啦，即系等于点解我 千杯不醉， 系 嘛，有啲觉得 系啦，系啦，咁但系点都 要我哋估啊。 估咩啊？ 系咪估啊？白居易或者白居易，究竟佢系饮几多？ 佢嘅酒量就最好啦。总之系啦，记住唔好饮酒啊，小朋友。喂，等阵 咩啊？ 你删翻个音乐先，你未作句， 用咩作？用咩作？系龟啊？ 用金龟系咪？ 我金龟， 马老师 唔准闹我， 系金龟，因为个个话佢系好女婿，得唔得？ 我得。 我赞你啊！ 我知啊，系有妹。 怒的火烧透我，痛要我们全枷锁。如连的烽火烧向我，破灭我过去心魔。人无不死可再生，人无不必多降温。从无极限，赤光给我灼痛我的眼。敢死队不断跳舞，无需绑经，今天不用超度。身残身老，狂能追之热切度，烧不了初步。水碰火翻腾，升起了蒸汽。积压出乌云，看扭转天气。Yeah, I am gonna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看到的请见证，不死身个温中若胜受难，未怕受罪，未怕。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角色解开压抑，当狠角色自然路径水碰火翻腾，是了星气释隔出乌云，可留全天气。Yeah, I am gonna make it ra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下星期一开始推行。指引表示，基于暑热指数发出的工作暑热警告，一共有三个级别。当暑热指数介乎30到少过32，工作暑熱警告是黃色，介乎32到少過34是紅色，指數達到34或以上是黑色。工作暑熱警告黃色表示部分工作環境的熱壓力頗高，紅色表示部分工作環境的熱壓力甚高，黑色就表示部分工作環境的熱壓力極高。勞工處會向公眾發放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級別和相關防暑措施，警告生效之後至少會維持一個鐘，其後每隔一個鐘自動更新或者取消。若果期間暑熱指數上升到更高的級別，將會發出更高級別的警告信號。指引提出，在不同警告級別之下，在戶外露天環境從事不同勞動量工作的僱員，每個鐘頭的建議休息時間。教育局早前表示，下学年有五间小学在小一统一派位获派零班。据了解，其中一间是黄大仙的孔教学院大成小学。有仔女就读那间学校二年级的家长说，校方上星期举行讲座，向家长透露办学安排。他引述校方说，下学年小一会转为私校营办，由办学团体资助私校的学费，他满意学校安排，感到放心。有跨境学生的家长就说，知道学校下学年小一获派零班，感到心痛。自己的小朋友读小五，即将升中，老师的教导亦都好用心，会在原校完成整个小学课程。学校有老师表示，校方未来若果有进一步相关消息，会统一发放。下学年有五间小学小一统一派位获派零班。立法会教育界议员朱国强说，现时机制只是看数字，当中没有考虑疫情或者办学质素等，认为有欠公平。他认为可以考虑以政策层面去解决问题，例如今年只是差一个学生，能不能够给予学校多一段的时间去收生，或者考虑给学校在新学年继续办小一，出年达不到数目就要停收。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教育局和各区学校沟通有待改善，因为人口下降而开不到班是很大打击。他又认为学校有需要变革，包括课程内容、教学思维或者生涯规划等，创造出学校的特色是很重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中国中亚峰会将会在5月18至19号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主持峰会，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的总统拉克蒙、土库曼总统别尔德木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将会应邀与会。 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偏北风，稍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8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54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5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32，升7.6；建设银行5.53，升1毫；阿里巴巴82元，升3.5；腾讯控股341.4，跌4；中国平安60.4，升3.5；盈富基金20.32，升1.6；工商银行4.59，升1.2；美团133.8，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87，瑞士法郎0.889，加元1.338，人民币6.92，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5点，跌202点。港金报18,93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1.61美元，卖出202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翻大家，青沙管制区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喺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系排队付款。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翻车主补交隧道费。咁大家要尽快申请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车多，龙尾在希福道。封路情况，青屿干线有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青屿干线出九龙介乎马湾高架桥至青马大桥近住马湾桥塔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呢、这个时候我哋不进则退，你唔向前，对手就会标前。 大家斗到你死我活，佢就要打赢对方做行业龙头咯。你唔向前，对方就会标前，对方一标前就会抢咗你市场占有率，直接踩死你。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 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听下风骚快活人啦。雷暴警告现场到今日一点半，即系天气咧继续不稳定嘅。22度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好啦，讲下电影啊、剧集啊、电视啦、等等啦。我睇咗一套咧爱情嘅小品啊，大家有冇印象？有套叫做咧《摘星情缘》啊，有呢个 Hugh Grant 同埋嗰套都几经典嗬，系啦，好耐之前咁啊，耐唔耐咧？ 年有嘛？ 有 可能都有啦， 系啊，有好后生我两个仲系， 但系间唔中咧，我都会喺个电影串流平台咧。平台啊，揾翻呢套戏嚟睇，因为我觉得唔知咧，就算你知佢讲乜咧，但系嗰个感觉咧，你都系会觉得好 enjoy 嘅咁、样咯。点解会提呢套戏咧？因为我睇呢一套咧叫做《Finding You》，寻找你，或者有啲译做找到你 ，Finding You。其实呢个戏名咧，我哋觉得好似同套戏好似冇乜关系，不过算啦。咁咧，佢啱啱调转啦。Notting Hill 咧就系讲一个女明星啦，同一个平民嘅爱情故事啦。而呢一套咧 Finding You 咧就系讲个男歌星，一个年轻嘅男歌星，点样喺飞机上面咧遇到一个音乐嘅学院嘅学生，即系嗰个男女调转咗啦。今次嗰个最出名嘅系一个男歌星，咁喺飞机度咧就嗰、那个。女學生咧，其實佢愛爾蘭嗰度咧，想度一個假，同埋因為佢之前咧考一啲音樂學校咧，考極都考唔到，咁佢想去散下心咁樣。咁啊上到飛機咧，嗰個空姐話：，喂，有個商務客位喎，留即係空咗出嚟，有冇興趣坐啊？咁 咁都得， 都好咁、樣。有時會嘅，咁、那個空姐可能諗住即係見佢得得意一個女仔咁樣，就叫佢坐坐啦。 冇人叫我，因為我都好得意。 因為你唔得意嘛， 我好得意嘅。 你認為你自己得意啫？ 咁你要再得意啲啦，你要再得意啲啦。 OK， 冇事，繼續。 咁你就坐咗喺呢個男仔隔離，咁啊可以睇八卦雜誌。有冇喺隔離？咦？點解隔離嗰個男仔咁似個雜誌嗰、那個歌手嘅？就忍唔住嗌咗佢名咁樣。咁、那個就係佢哋第一次邂逅啦。因为嗰啲八卦杂志咧，或者我唔应该咁称呼，总之杂志啦， 杂志啦， 里边有好多写嗰啲男歌星、女歌星啊，又话佢追边个啊、分手啊， 嗰啲系嘛。 咁所以咧，第一个感觉系觉得身边呢个男仔咧系嗰啲好花 fit 啊、懒巴闭啊咁样。而呢个男歌星对佢嘅感觉就系、是，诶、唔系女歌迷，即系见得太多啦，得啦，唔好出声，我又同你签名啦，咪想影相啊嗰啲咁。咁点知咧就个女仔话我唔想同你影相，我唔系好中意你嘅啫咁样。好啦，咁后来呢个爱情故事再发展咧就唔讲啦，总之咧就话里边有啲情节咧就都少少老土嘅，因为个男歌星嘅经理人咧就系佢爸爸，咁爸爸就话喂你唔好啦，嗱你咧就应该同某某嘅即系 啊即系想门当户对，又帮到佢事业， 系啦帮到你事业，另外有个女明星同你一齐好似 Harry Potter 嗰个女仔咧，同埋嗰个男仔咁样，大家一齐拍好多戏，好似影坛情侣咁样，你系应该同佢一齐嘅，冇无端端中意一个拉小提琴嘅女仔，咁就拆散佢哋啦。咁啊。如果用 Notting Hill 嚟比咧 ，Notting Hill 好睇啲，因为 Notting Hill 有好多嗰啲 surprise 嘅场面。而呢一套戏咧比较平淡啲，系、啦，即系佢哋虽然咧都俾人拆散咗，但系最尾咧嗰个叫重聚啊，喺翻埋一齐咧，都系嚟得淡咗少少。不过咧，整套戏咧，如果你唔系想嘥好多时间去谂啊、去估啊嘅话咧，都系几舒服嘅一套爱情小品戏，叫做《Finding You》，寻找你吓。OK， 好的， 好，到我啦。我要介绍嘅呢一套咧，就喺2022年嘅香港嘅剧情片。咁啊，而家咧都仍然，我唔知啊吓，因为我嗰次睇过系比较特别啲嘅场口啦，所以咧就系、是、我唔知而家应该系冇得上，但系大家都可以去试下揾嚟睇嘅，就叫做《灯火阑珊》。 哇！呢套戏 演员方面嘅话咧，就系、是、有张艾嘉，有任达华。 蔡思韵啊，系嘛？ 嗯， 系啦。咁同埋咧就系周汉宁，系一位新演员嚟嘅，一位男嘅新演员嚟嘅。咁其实我谂咧就系随住呢个疫情过去啦，咁有好多嘢我哋都复常啦，我哋唔使再戴口罩啦，我哋可以周围去玩啦，可以去旅行啦，可以去睇戏啦。所以咧就喺呢个时候嘅话，我谂我哋会更加珍惜。点解我会觉得呢一套戏又有要介绍咁样嘅一个开头咧？就系啱啱过去咗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其实咧好多节目噶，咁啊亦都系有好多嘅就 系 Hello Hong Kong， 大家可以去沙田嗰度去食一啲嘅小食啦。有好多朋友嘅话，其实因为咁样嘅话咧，亦都可以重新嘅就系话啊，再谂翻起有好多我哋以前香港嘅啲光景嘅，从一啲嘅美食啦，又或者系一啲就系以前嘅或者已经系冇啊过去咗嘅一啲嘢，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一啲香港嘅情怀，系咪？咁呢一套电影点解会叫做《灯火阑珊》咧？其实就系讲紧一啲已经喺度慢慢慢慢消失嘅霓虹光管。 哇！以前弥敦道最多， 好犀利，佢里面都有好多嘅，就系以前好多霓虹光管嘅招牌嘅老香港，佢亦都喺里面嗰度就呈现翻出嚟嘅。 好啊，好睇啊！ 好啦，咁啊故事其实就好简单，咁啊讲到咧就系做霓虹灯招牌嘅师傅咧就系任达华所饰演嘅啦，咁叫做阿彪哥咁先算啦。佢突然间离世，咁啊一直咧就会挂住咧，佢都唔舍得佢离开嘅就系张艾嘉饰演嘅就系佢个老婆叫美香，咁啊一直咧都放唔低啊，但系亦都咧就系突然之间喺整理佢嘅遗物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咧一个佢自己嘅秘密工厂嘅锁匙。咁点解有一个咩秘密工厂咧？就是、因为佢要收咗个徒弟，而张艾嘉一路都唔知嘅。 佢点解要咁唔俾佢知道？ 咁就系一个 Leo 喺嗰度吓，咁咧就系喺嗰度咧就识咗佢个徒弟咧，就叫阿 Leo 啦。咁而因为咁样嘅偶遇之后咧，就大家嘅见面啦。咁咧就得知道咧，就系原来咧阿任达华饰演嘅嗰个角色咧，即系阿彪哥咧，原来系有一个遗愿嘅。咁嗰个遗愿究竟系乜嘢咧？原来咧佢好想整翻一个咧就已经冇咗嘅个霓虹光管。嘅嗰啲叫廣告牌，究竟係乜嘢？係邊個啊？一路都唔知道，咁所以喺追尋究竟佢想再做翻嘅呢個霓虹光管嗰個廣告牌嘅期間咧，佢就遇翻好多人啦，即係例如嘅就係以前同阿彪叔嘅一齊做嘢嘅嗰啲朋友就問佢喂，其實佢有冇同你提過啊？冇喎、啊，會唔會係呢個啊？咁亦都喺從中嘅話帶出咗好多嗰啲佢唔知嘅故事。咁當然啦，咁啊裡面嘅話咧，咁啊原來咧就阿彪哥佢希望可以咧就係做翻呢一個咁樣嘅霓虹光管，咁但係美香就希望能夠完成佢呢個遺願，就一路喺度揾，一路同住嗰個徒弟，大家亦都大家有啲嘅傾交集，有啲嘅傾，佢會覺得佢好似佢媽媽照顧佢等等等等。咁咧，佢希望仲要係就係自己親手燒製一個霓虹光管嘅廣告牌，美香啊，即係講緊張艾嘉啊，而可以咧就係達成佢自己嘅佢嘅老公嘅遺願。咁當然啦，咁啊仲有嘅就係裡面有一個角色嘅就係阿蔡思韻所飾演嘅就係佢哋嘅女啦。咁啊，究竟佢哋之間嘅感情又是怎样的呢？咁里面咧都有大过嘅。咁其实咧好明显嘅就系一套讲香港情怀嘅电影啦。咁我想再着墨要讲少少嘅就系、是、我睇嘅时候嘅话咧，我系好被感动，因为我系被邀请去睇呢一个嘅就系喺电影中心喺油麻地电影中心度一个嘅就系电影观赏会嘅。咁而搞呢个电影观赏会嘅系一班后生仔。 哇，好嘢、啊！ 佢哋耐唔耐咧就会系自己包场啦，咁啊跟住就会系有一啲佢哋觉得好睇嘅电影啦。有时有一啲嘅旧嘅电影嘅话，佢哋都会系邀请一啲人去睇嘅、而且我觉得好难得，我从来都未试过嘅借票嗰啲有睇过，但系佢呢一个嘅电影欣赏会有一个好处，就系、是、完晒之后。導演是會出嚟同大家解答問題的 喂，呢、這個好、啊、可以交流一下、啊、 大家有得討論同埋有得交流，我覺得呢個安排非常好。點解呢、因為咧，我覺得喺大家嘅交流當中嘅話，會知道當喺拍攝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取捨，有好多 behind the scene 嘅嘢係我哋唔知嘅。因為有啲你會覺得啊，點解咁得意嘅呢個位置，我點解你唔交代啊？所以好可能我哋係作為觀眾嘅話咧，有啲嘢我哋會未必明白，但係有我係資金嘅短缺。你永远噶啦，你拍戏一定系会有资金嘅紧绝嘅，咁所以嘅就系佢要牺牲咗有某啲嘅场口嘅话，佢唔交代，咁但系咧佢就会喺翻一啲嘅交流会个讨论里面嘅话，大家就可以讲翻出嚟，你就会对于嗰套电影嘅话就更加立体，同你欣赏嘅时候、你就更加知道究竟佢有啲咩嘅安排。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非常之好嘅，亦都因为咁样嘅话，你会更加欣赏嘅就系一班嘅新晋嘅导演，佢哋喺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 下嘅話，仍然係好努力咁樣去拍一啲好本地嘅一啲即係講緊我哋自己好熟悉嘅一啲周圍發生緊嘅事嘅一啲題材嘅電影啦。咁我希望佢哋可以繼續努力咁樣咯。 我有嘢想，我有嘢想問，如果導演喺度咧？我想问点解系有一条秘密锁匙咧？个 Leo 咧，点解即系佢太太唔知嘅咧？即系如果我头先听你咁讲咧，吓咁点解要咁样安排 咧？系咪里边有啲系咪有啲嘢唔可以话俾佢太太听？即系知佢会嬲 系咪啊？ 因為其實嗰陣時候佢做一啲咁嘅霓虹光管咧，一路都冇乜錢賺，咁、所以嘅咧，佢要瞞住佢個老婆去 keep 住呢一個手藝。 哦，明 白。而因為老婆就會覺得嘅就，喂，你就係成日都去做呢一樣嘢，到最後尾嘅時候，你係咪應該都要改轉行啦？ 哦，明啦。 所以咧，佢就要去有一個嘅秘密工場，但係佢因為佢仲係仍然對於霓虹光管，又或者係呢一樣嘢，佢有一個執著，咁所以佢就係收咗個徒弟喺嗰度有一個。秘密嘅工場咁樣咯， 好明啦，我終於明啦， 你 終於 都明啦，係嘛？ 明啦， 好，非常之好啊，好啦。马老师， 到我依家今日介绍嗰套戏咧，就系2018年一套韩国电影嚟嘅，我无意中睇到，我觉得哇好精彩。佢咧就叫做《消失的夜晚》，台湾地区译咧就系《消失的夜晚》，尸系尸体个尸。呢套咧佢改编自西班牙一套电影嚟嘅， 即系本来西班牙一套 电影。系啦，《斯密代领》。其实咧，我觉得呢条桥咧，真系你睇唔到最后咧，你唔知个结局系点嘅。话说有一日滂沱大雨嘅夜晚，有一个叫停尸间啦，即系响韩国咁，佢哋可能有啲咁嘅叫做国立搜查院，就摆好多尸体喺度嘅。突然间有一个人睇住啲嘢咧，突然间嗰度咧，插插插插插，哇！好似啲恐怖片咁样，熄晒电。然后佢一路查查查，突然间见到有一个死咗一日嘅尸体，唔见咗。呢、这个咧就系某大财团嘅一个女嘅老板，唔见咗条尸体，咁啊即刻报警啦！哇！警察嘘一声嚟到，仲揾埋嗰个女死者嘅丈夫嚟。咁嚟到之後咧，然後咧一重一重解開啲嘢，我覺得呢個故事係非常好睇。第一，點解個屍體唔見咗咧？同埋嗰個男主角嚟到嘅時候咧，佢唔相信嗰個女屍體會走，佢肯定佢死咗，因為其實係佢毒死。當然啦，佢冇講啦，係啊， 咁咪好驚。 好惊啊！ 因为你自己做嗰啲嘢，但你唔可以同人哋讲嘛。系啊，条尸体唔见咗， 唔见咗喎。 究竟系咪佢翻生啊？ 冇错啦，佢最恐怖咧就系话，突然间有啲嘢咧就喺附近出现，就系嗰样啲嘢咧就系只有佢老婆先知嘅。例如有张卡，嗱一阵咧，我哋就去我哋嘅秘密地方嗰度见面。佢好惊，惊到傻，但系咧佢亦都唔可以同嗰个查案嘅警察讲。点解我要咁惊？其实查案嘅警察咧，同呢一个人咧又有千丝万缕嘅关系。你睇唔到最后一分钟咧，你真系估唔到嘅结局。其实是一套悬疑侦探片嚟嘅，但系我觉得个布局真系设计得非常好。总之咧，简单嚟讲咧，就系话有一条尸体突然间唔见咗，而呢个男主角就系呢个尸体嘅老公。呢个老公本身咧系一个药剂师，佢研究啲药物嘅。That's why 佢研究咗呢样嘢咧，就毒死佢老婆。然后咧，佢亦都喺大学教书。教书嘅时候咧，就识咗个小三，一个女学生嚟嘅。咁因为咧，佢嘅太太咧对呢个男教授咧，成日都呼呼喝噶，你有我都系有今日，你都系靠我咋？因为好大嘅财团又系研究药物嘅。咁最后嘅结果系点咧？我请大家真系耐心啲去睇啊！一个钟头50分钟。好精彩！ 我有个问题想问，好多时候咧，其实有一啲电影咧，譬如可能你讲紧原著系应该系来自嘅就系西班牙嘅一套电影啊嘛，跟住嘅就系因为就系受欢迎嘅话，所以一定系会首先再翻拍啦，就拍咗一个嘅就系而家韩国嘅 version 啦，会唔会有啲问题噶？因为有时你都发觉就系啊，我哋香港就有啲电影嘅话好受欢迎，跟住咧就 改编 咗去咗荷里活， 水土不 服噶嘛， 系有， 你觉得就哇，点解会咁样噶？即系系啊。 嗱，有一套我覺得 好 經典嘅 《 東京女子圖鑑》，大家有冇睇過？後來一套叫做《北京女子圖鑑》， 好多噶， 系啊， 唔同地方都有類似淘減價。 我就發覺真係水土不服得好緊要，即係我覺得即係本地你因應翻本地嘅文化就算啦。 其實除咗水土不服咧，有時候我諗可能係先有為主啊，即係譬如話貞子都拍過噶，即係貞子都有一套即係電視機爬出嚟一套，我覺得一套荷里活西片都係咁上下，但係你會覺得佢點樣好？你都系已經睇過啊嘛個情節，變咗係會爭啲。 咁呢一套你會唔會有呢一個情況？ 唔會，我覺得好睇嘅，好睇，因為佢冇一啲本土特質嘅嘢。 嗯， 頭先你講嗰套咧《燈火闌珊》咧，如果咧嗰啲霓虹光管咧，喺我嚟嘅印象嚟講咧，彌敦道咧係好精彩嘅。嗰陣時咧，嗰啲招牌打橫咧，嗰雙層巴士咧，好似貼住個 係 啊， 係啊， 呢個我都係絕對香港嘅特色嚟嘅。你去到第二啲咧，冇呢啲霓虹光管。拍唔到嘅，我 但又要咁講喎。對於住喺嗰個住宅，如果出邊係全部呢啲咧，佢哋又真係好困擾喎。因為夜晚嗰啲咩麻雀館啊， 有啲打著嗰啲好高， 因為佢斬即係會好殘眼。 係啊，係啊，係啊！我真係覺得嗰陣時有啲霓虹光管咧，我覺得好繁華嘅，即係有嗰種感覺， 有另外一種嘅風味。 係啦，咁樣啦，好冇？ 好啦，快到十二點鐘，今日咧我哋一樣會有淑女關注組一陣間出現嘅。 系啦，哇！今日你个肚又突得出嚟啦， 到底今日菜果如何？ 系啊，一个月又变咗三个月啦。 李小姐， 系点样啊？马生， 得唔得啊？食餐饭啊，仔？ 唔使。 留意留意，十二点钟之后，淑女关注组同埋教授嘅十二点半有片段人间。 达人胡慧聪走遍泰国大小街头，镜头前面的他风趣幽默。不过原来刚刚出道的时候是电视台一个寂寞的编导，个个人有嘢做，得他坐在办公室，好像废人一个。 甚至乎譬如話嘉利大廈大火咁先算啦，全組啊成個二樓所有嘅睇真啲嘅同事咧，全部走去做，但係唔知點解咧？ 你就坐喺辦公室， 阿余永生唔俾我做喎，冇人揾我做喎，我一個人坐喺辦公室，我都唔知道做乜喎，大家覺得我呢個人係廢喎。 寻找快活人生，泰国通胡慧聪，风骚快活人节目来播出。 阿娟，你系我的生命，你系我的灵魂，你叫我做咩我都做噶。 我要天上嘅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嘅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佢上嚟。 我要你朝朝早陪我食早餐。 咁 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十点钟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都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局仍然有效到今日一点半。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嘅，吹蒙面偏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未来数天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接近周末天色较为明朗噶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炸鸡、狗肉、牛排、芝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带我去威啊！ 几时啊？ 就是星期六咯，好、哦、开心啊！ 佢带你去边度啊？勇闯禁地， 系啊！ 我哋你又好做唔做噶啦？佢一定系带埋人哋去嗰啲咁嘅地方噶啦！ 我哋要冲红灯啊！冲过就 冲红灯， 系啊， 好危险啊！揸、啊、车千祈唔好啊！ 梗系唔好啦！ 做乜嘢？佢带你做乜嘢啊？ 因为带我去好开心啊！哎呀，谂起都开心啊！ 同有好多人影相啦， 系咪 啊？系 啊，马家姐呢啲嘢真系走唔甩， 同亲都系女士影相。 真系啊， 因为佢要你帮佢揸机啊嘛， 帮佢揸机影咗好多张啊， 咁你咪做咗佢妹仔， 都有同佢一齐影相， 系啊，咁咪分享翻出嚟俾大家，唔好客气啦，系啊，真系好开心。 听讲你妈咪见到我喎， 系啊，佢第一句话咧就话马家姐唔系好肥啫，我着衫问题。 佢咁样俾面色媽媽看， 好骄傲啊！马家姐唔可以咁样骄傲， 唔好咁样，系因为嚟紧咧又母亲节啦， 系 啊，咁妈妈想讲咩咪由佢讲咯，系咪、 啊？原来咁噶， 咪由得佢讲，系啊，就你一次咁 啊 ，OK， 过咗母亲节咧，就嚟同你算账。 咪住，仲有父亲节过埋先， 系啦、啊，好啦，咁啊，今日当然啦，我哋每一次嘅话咧都有呢个欧妈家姐，欧妈家姐咧，咁其实我哋其中嘅呢一个环节嘅话咧，就同佢咧就睇下佢。腰围啊吓，咁啊今个礼拜嘅话咧，究竟系点样啦？我都冇信心。 睇见咗山， 系唔啱？我系觉得嘅就系由一个月变咗三个月啦，系咪？即系若果你系怀孕嚟讲嘅话，系好值得恭喜你嘅。 即系 可惜唔系 个 baby 健康成长， 个 baby 好大个，仲要系我怀疑，仲要系双胞胎添。 可能三包胎 都嚟紧噶啦，系咪？好啦，上个礼拜我冇记错，应该系37.75嘅。哇，使唔使去到37.75？好似小数点后嘅四个位 好似系我哋要计派咁样，咪三点一四七七六六五四六六咁样。好啦，咁而家我哋睇睇先啦吓，究竟今日系咦阿懒嘅样面有蓝色嘅，同你个名字一样吓。竟然系，因为佢缩系嘛， 三十七冇缩嘅， 冇缩， 系啊， 几多啊？ 三十七， 哇！ 佢只系冇咗小数点后面嗰四个位啫，有咩咁值得高兴？ 喂，一步一步嚟啊！step by step， 你个态度都好奇怪，你对佢太宽松啦，会唔会啊？ 唔系啊，佢闹我啊，佢又闹我噶， 你梗系值得闹啦，因为你冇交功课诶、 啊，佢有交功课，系临尾， 琴日冇嘛， 十一点几先交， 有 交噶， 有啊， 有 交， 有交， 真系 有 交， 佢系有交足功课嘅， 系 啦、 啊，因为我赶紧其他功课，所以佢呢份功课我就迟咗少少交， 咁你都恰佢啦，即系系咪？ 都有 啊， 即系你知道噶咋，佢瞓觉之前。总之俾到佢就算啦， 系啊，唔系算啦， 都有交。咁 我如实报告啊， 以嚟最低呢个腰围三十七， 好嘢，多谢阿兰， 好，我哋都 多谢阿莎拉姐， 我都俾你 有两位姊妹嘅， 仲有你 Honey 咧，你 Honey 咧，系啊。你啊，你就系你强大嘅后盾嚟啊，净系同你揸手仔， 系啊， 三十六。即係好好快， 指日可待啦，係 啦， 冇錯。 希望真係買 真一寸啫喎，其實 係啊，一寸咋， 係啦。有冇啲咩嘢就可以提點下佢嘅？就喺呢一個時候嘅話，如果再要再落多一寸嘅話，佢應該要做多啲咩咧？ 係因為咧就知道風騷壞姊妹啦，咁啊即係又幫阿馬家姐嗌嗰個即食面啦。咁其實咧佢嗰一個禮拜咧已經係食咗兩次。 我寻日忍唔住啊！我寻日忍唔住 啊！搞错啊！ 唔系，我讲下先，因为我寻日 通常禁果又 又冲红衫啦，寻日又 又冲 系，唔系我真系解释一下，因为咧寻日咧咪凉凉地嘅，咁我去咗元朗嗰度，然后我坐地出翻嚟咧，因为我冇着外套，我觉得好冻啊，真系冻冰冰， 咁你想食啲 咧？我真系好想食吓，我第一个选择系。真系冇呃你哋，系菠萝油加杯茶酒。 哇！呢个衰过系咪啊？ 两个都不 相伯仲，系两个都系魔鬼。 买晒啦咁样样。 哎呀， 够啊你命！ 系啊，咁我真系就太冻，我想有啲嘢暖下身。系啊，我唔想病啊。 系， 因为呢几轮咧好多人病。 O K， 好啦，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你建议应该要点做咧？佢总会遇到啲咁嘅情况噶，系啊，佢一定会遇到咁样咁嘅情 况。系啊，你可以转系米粉噶嘛，唔一定 咪教过你咯， 系咯， 系啊，咪米粉咯。 突然间人哋话俾 你 听，你 先要热嘅嘢啊嘛，系 即食面你就 OK 啦。 我好少见到佢个样， 好多嘢 好惨痛，佢个样真系。系啊，其实我哋教过你 好 多次好 多嘢系咯，我咪话唔食即食面咪可以食米粉咯，都系热噶嘛， 冇错，你都系想要个暖嘅汤啫嘛， 系咯。跟住你话咩？午餐之后就已经好快肚饿，但系你食咗三碗太极鸳鸯饭， 我冻啊！ 三碗咯， 系三碗， 大约三。 太多啦嘛！你嗰头先怼完个面， 唔系我食咗饭先嘅，12:01食完饭，嗰个面咧系五点食嘅， 马肚 五点， 太多啦系嘛？好，我就当佢肚饿，系啊，咁可以点算好啊？又冻又冻又肚饿， 有咩 又想食啲高热量嘅嘢？有啲咩急救？ 健康高热量嘢有嘛？ 健康高热，你咪可以嗌杯即系热饮咁样咯，系啊，即系你茶酒啊，你可以嗌杯，即系如果你饮唔系柠水，你饮完会可能更加肚饿嘅， 削个胃， 你嗌杯奶咯，系啊，系啊， 唔好加糖 喎，系啊， 我知道，放心唔会， 系啊，咁你如果你真系食咧米粉嗰啲系好啲啊，系或者通粉都得， 你教过噶啦， 佢要不断去 remind 噶嘛，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啊， 其实佢系咪应该？唔系减肥，其实佢应该先睇一个脑，唔知佢记忆会唔会成日 讲下嗰啲 题嚟睇，佢都唔记得咗。 系，跟住其他嗰啲都 OK 嘅，咁就 食咗啲咩啊？ 佢有 做啲咩 OK 噶？有啲乜嘢系 OK？ 早餐系 keep 住有吞拿鱼三文治啦，黑咖啡嗰个系 OK。 呢个系真嘅，因为我每日都睇住嘅。 系啦，咁跟住咧就有一晚咧就去食咗 pizza 啦，有薯条啦， 哇， 咁又有鸡啦。 哦哦哦哦哦，嗰日我都知嘅。 咁啊，听闻 人咧薯条系不断食啦，跟住喺度倒倒倒啦， 几条咋？ 嗱，点样为止几条？你三条又系几条？ 有探子回报， 十一条又系几条？ 嗱，老老实实都唔算多啊，我 多，因为你一倒就倒咗八条。 八条都算多， 你一听闻系有十一条啊，数一 系啊系啊系啊，我知啊，我知啊，有探子回报话俾我知，系啊， 都算多啊。 你知唔知咧？ 多啦， 其实咧十五条左右咧已经有一百卡路里， 好劲，好劲噶。 咁你十一条就差，即系差几噶啦。 但系其中一条系咁短嘅，我肯定。 佢同你计， 佢同你计，你减多五个卡路里俾你，你都有差唔多七十啦。 即系佢就个可以食。但系如果系嗰啲可以食几条咧？ 三条啦， 系咯，你系佢嘅四倍啊！ 你话你食几条，我俾你食几条，三条咪几条咯？ 咁咪系咯， 冇三 佢一倒， 俾够你三条， 冇错，佢一倒已经十几条啦，十几条佢觉得冇嘢，哇，仲可以食其他嘢喎。好啦，如果佢真系食咗十一条或者食咗十二条薯条嘅话，系咪其他嘢系唔应该再食啊？ 唔好食咁，都要嗌啲菜咯， 冇 啦， 冇啦， 明白 啊， 系 啊， 系 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佢嗰个diet 系有问题嘅。 佢个量始终都系太多， 个量都系多， 蛋白质都多，即系睇翻有鱼啦，有牛啦，有狮子球啦咁。 哇！ 你好啦， 你黐线， 唔系我哋即系 你隐恶扬善啦，唔得。 你知丑就唔好咁啦。你要人哋隐恶扬善，你不如 帮助马家姐点样去做得更好。 我知。我知 即系佢今个礼拜嘅失败嘅话啦，虽然佢而家系减咗个就系小数点后嗰啲咩七七五五四六三二嘅，咁但系个问题系佢仲系仍然系距离佢自己嘅目标嘅话系仲争 自己个目标噶啦， 佢 达 咗自己目标，但系未达到你嘅目标啊嘛，系啦，仲有啲咩可以做咧？ 有一样嘢我真系想报告嘅，今个星期血压咧，我讲俾你听， 点样啊？ 夜晚全部都系夜晚度嘅。第一号嗰晚一一二八十五，第二次代一二六八十八，第二日系一一一九十四，跟住星三号系一二七一八，就一一一八十七， 系 星期四就一一一八十一，跟住九啊四七十四，跟住一零六八十二，寻晚就一零八八十四。 非常 非常好啊，好咗好多啊，比之前 好好 啊，真系真系有做功课噶， 系啊，非常好，系啊， 我 都有谂住问下你，即系有冇度血压嘅，系有，呢样马家姐 上个礼拜你俾咗个 task 佢啊嘛， 系啊， 有一个星期里面嘅度晒血压啊嘛， 真系有写 嘅，喂，咁可唔可以有贴纸俾佢咯？我觉得应该 好嘢， 系啊， 俾一个贴纸你， 系咯， 我可唔可以要个贴章啊？ 你想要嘛？俾咗你啦，住 咗， 唔好唔好贪心啦，一个得噶啦， 系 啊，俾个海绵宝宝佢。贴住佢 ，OK， 非常好啊， 好好啊， 血压方面控制得 好啊，我希望马家姐个血压可以继续跌多少少， 再跌啊，边度上边定 下压，即系如果去到八十就好啦，因为有时都有九啊几， 九 啊 四， 我觉得你可能嗰一日食得可能即系盐分钠质比较多 啲， 有机会， 就会高啲啦。 你可以 under 九十嘅得一日啫 ，under 九十系，系， 咦唔系喎， 唔系有八几嘅， 系。八七八四， 一八二我 见 到，系啊，系啊， 好， 八二都 OK 嘅，即系八十更加好咯。 系啦，提一提我哋嘅上压同埋下压嘅话，最好嘅系 一百二十八十， 一百二十八十，大家记住咯，下压就系八十，上压就 一 百二十， 系， 知道 ，OK， 努力啊，马家姐， 你加油啊， 得，冇问题。 唉，算啦，已经讲好耐，我已经开始讲到烂晒个口。OK， 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样嘢就犀利啦， 好犀利， 因为咧我哋有一个中期嘅小考嘅。突然之间啊，佢话因为咧十大中文金佢又派成绩表 啦 ，DSE 咧又 考 到七七八八， 系啊，咁我哋要陪同同学仔一齐加油噶嘛，系咪先？ 你咁样样令到我 血 压 又高， 唔会就系更加检讨你有啲咩做得唔够嘅 ？OK， 来吧， 嚟嚟嚟，好。我哋一齐做咯， 我哋考试啦。好，咁啊，秋葵同埋菠菜，边个膳食纤维会比较多啲？ 秋葵， 秋葵， 非常好，两个都有一分。 哇，好嘢！我哋比赛 大 嘅， 系啊， 我唔中意佢啲鼻涕咯。 散，我真系憎 嗰啲鼻涕，我真系麻麻地， 憎到不堪。 但系有时 OK 嘅， 系 系啊， 有 啲平，有时 你炒啊都 OK 嘅， 炒啊， 如果你唔切佢，即系成条炒咧。系啊，系啊，即系你唔会将啲散流晒出嚟嘛？其实嗰啲都系好嘢。 我望都唔望， 望都唔望。 好， 第二条。咁咧，边款咧膳食纤维最高嘅？西兰花、椰菜花、南瓜花同埋黄花菜。 南花 咩话西兰花、 西兰花、椰菜花、黄诶、，sorry， 南瓜花同埋黄花菜 最高啊，系 南瓜花咯。 我估膳食纤维啊，西兰花， 唔系唔系南 黄花菜、 黄 南瓜花、椰菜花、西兰 椰菜花、 椰菜花。马家姐， 系南瓜花 啊，两个都唔啱，两个冇分，你哋可唔可以？ 我哋唔识， 唔 识个，冇教过 嘅，有教过嘅， 我知道有 讲。第几堂咧？ 第讲膳食纤维嗰堂系真系有教过。黄花菜咧系最高嘅，每100克咧有 7.7 克嘅膳食纤维。 我连黄花菜系咩我都唔知， 即 系金针菜。 哦，金针菜， 我都唔识。 你讲金针菜 咪 好啦，正确嘅名我唔识佢。 冇，你有冇试过？ 唔 该，唔 好 俾啲黄花菜我。 椰菜花嘅系啦， 第三题。 咁我哋有讲过低升糖指数噶嘛？咁点样为之低升糖指数咧？个数值系低过60啊，低过55啊，定系低过50？ 55啊？ 50 系50同五十。 沙姐胜出， 得啦得啦得啦！ 喂，你咁样样，我个五十都低过55，我都应该啱噶喎。 我而家要准确地啊嘛，系低过几多？ 有冇文献咧？你呢样 有啊？你睇翻系啊，悉尼大学嘅文献， okay, 真噶， 佢不是不屌喺嗰度，系佢写 嘅。个文献系佢写， 你真系唔好 再 真。 okay, 对唔住， 系即系呢方面嘅研究系出好多，佢哋系世界 leading 嘅，系讲即系升糖指数。 你唔好咁 challenge 佢 ，OK 系啊。 我唔敢问佢英文啊。 嗰啲唔好， 系啊，唔问啊。 好，下一题。 好，咁跟住咧嗱。讲卡路里啦， okay. 你会点拣？ 卡路里 二拣一系嘛？系你拣蒸腊肠啊，定系拣海鲜蒸水蛋啦、啊？ 都海鲜蒸水蛋啦、 啊啊，非常好，好太好啦！ 呢、這个摆明送分， 咪就系啦。 你话蒸腊肠啊，叉烧 赢咗都唔倾向， 唔系咯？我呢番我唔要，我唔要，我唔要呢番。 识答又如何啊？啱唔啱 ？OK， 好嗱，咁你会拣羊腩煲啊，定系会拣炸鸡翼啊？ 乜嘢先？ 边个卡路里最高啲？ 卡路里高啲，炸鸡翼同埋羊腩煲啊？ 炸鸡翼 系 羊腩煲。 是马家姐胜出的 炸鸡翼啊，鸡翼好肥的佢嗰日先闹我， 系高喎， 系啊， 哎呀，我记错咗，系低低啊，我计唔紧要，好 高少少啫。咁如果100克嚟计咧，炸鸡翼咧有319个卡路里，咁啊羊腩煲咧有310， 我真系估唔到， 都高 啊，系啊，都高 高 嘅，两个都高。 嗰日我真系唔知，原来鸡翼系皮都系咁劲。 皮层啊嘛， 系啊， 你竟然唔知成个鸡翼都系皮嚟噶嘛？ 我知， 系你唔知嗰个系脂肪定系？ 你唔知嗰个系皮嚟嘅？你知唔知噶？ 我唔知 嗰只 系 鸡 翼。 你知唔知咩叫脂肪啊？ 鸭翼。 OK， 好 好，继续。边个胆固醇咧系比较高嘅蟹？大闸蟹、阿拉斯加皇帝蟹、雪蟹同埋花蟹。 大闸蟹， 大闸蟹， 两个都啱，非常好。 系， 佢啲高犀利。 系啊， 系啊。咁你而家同分喎， 吓 系啊，你哋要加油啊！咁以下啲食物咧含乜嘢脂肪系最高嘅？ 系 肥肉啦、牛油啦、猪油啦、皮层啦、椰子油啦、棕榈油啦，咁系含饱和脂肪啊，定系不饱和脂肪最高？ 饱和， 饱和， 两个都啱，好好啊，真系有听书嘅， 唔系有听书冇用，但唔记得，我都系咁话。 边款汤最咸？鱼汤、西湖牛肉羹、人参鸡汤同埋冬阴功， 冬 阴功 啊都啱喎。 不，其实呢样嘢有破绽，睇个人落几多盐啫嘛。 唔系啦，梗系 冬阴功系比较咸， 佢教过噶冬阴功 系啊，每100 都 几 唔开心啊， 有530毫克嘅， 好 饮 系啊，所以咪咩咯，咪 饮食即系如果你饮400毫升嘅话咧，就已经超咗一日嘅钠质嘅摄取啊。 考完试未？仲有冇？ 仲有一题，喂 ，sorry， 仲有几题？ 有冇食物题啊？即系可以俾我哋食嘅， 可以食嘅。我可以食嘅， 即系食完之后跟住问问题啊！ 梗系啦， 梗系冇啦，黐线！ 俾个汤你饮啦， 好啊。 边款汤咧钠质最少？粉葛汤、罗宋汤、肉骨茶同埋酥皮忌廉汤。 粉葛 最少啊， 系最少 钠最少啊，粉葛。 啱啊，啱。 咁 真你冇死， 唔通咁蠢拣罗宋汤咩？ 其实我本来想拣。 好，再嚟。 好， 唔饮水同埋咧，就系唔食碳水化合物系可以帮助减肥。 嗯， 对与错？ 对，唔饮水， 唔食饭， 唔食碳水化合物，对于减肥 系咪有帮助？佢答水， 唔饮水，梗系唔得咯， 错咯， 系错，啱嘅， 好。你好嘢！ 我頭先就係俾佢迷惑咗啊！我覺得呢個 其實應該飲水同埋唔食碳水化合物啊嘛， 要食嘅。 冇嘈啦，即 係洋菜。 好就係， 係仲有兩題，好快啊！ 好好， 係飲三日果汁咧，係可以幫助有效減肥嘅，啱唔啱？ 錯， 係非常好，係啦，即係要均衡飲食嘅，我哋非常好。 因為果汁好甜㗎嘛， 係啊，有好多嘅就你睇下嗬，後邊嗰度咧， 一杯果汁起碼你用即係三至四個生果去榨出嚟，咁其實個果糖係犀利嘅。 我想問下有冇機會有 sodium 嘅，有鈉嘅 喺個果汁？其實咧你喺天然嘅食物是会有 sodium 的、但是呢个分量是很少的、譬如可能得几十这样、即你不会很担心你吃得太多生果会令自己血压上升、是反而个钾质是高帮助你控制个血压、 明白、 你闹我闹我啦，攞张纸咁样样撩我、 时间无多啦，最后一分钟系啦， 香港有几多成人是属于超重和肥胖， 好 多、成人 系、三成、五成、七成， 三成 啊。 两个都唔啱， 五成啊， 五成，五个入边有一个啫， 咁夸张， 系 好离谱 啊， 系 啊，你话澳洲雪梨啊，我相信，美国华盛顿我都相信，但香港我真系觉得， 真， 你知点解啊？因为你两个里面一定要一个， 全因有你， 系啊，全因有你，好啦，咁因为今日嘅时间关系嘅话，所以咧我哋就嗰個又冇得教大家點樣煮餸啦，唔緊要，係啦，再下次應承大家好嘛？等我哋有啖好食。 多謝兩位姊妹， 好，繼續努力嘛，繼續努力。36， 你估下個禮拜得唔得？ 全半，我估。 你覺得下個禮拜應該係36全半係咪？好，俾心機啊！下個禮拜見， 加油，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979亿港元，连续两个季度录得投资收入，股债汇都继续录得投资收入。債券貢獻最大，債券投資收益439億，按季升超過72%，按年扭虧為盈。港股和其他股票同樣按年扭虧，但是按季都跌。至於外匯投資收入252億，按年升大約84%，按季急升6倍。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话：首季全部投资都录得正回报，由于股市有轻微升幅，美元对其他外币资产都有升值，他希望之后市场有较好的表现。新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下星期一开始推行，指引表示基于暑热指数发出的工作暑热警告一共有三个级别，当暑热指数介乎30到少过32，工作暑热警告是黄色，介乎32到少过34是红色，指数达到34或者以上是黑色，工作暑热警告黄色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红色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甚高，黑色就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极高。劳工处会向公众发放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级别和相关防暑措施，警告生效之后至少会维持一个钟，其后每隔一个钟自动更新或者取消，若果期间暑热指数上升到更高的级别，将会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信号。指引提出在不同警告级别之下，在户外露天环境从事不同劳动量工作的雇员每个钟头的建议休息时间。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 秦剛話：當務之急係穩定中美關係，避免螺旋式下滑，防止中美之間出現意外。希望美方深刻反思，同中方雙向而行，推動中美關係走出困境。秦剛話：美方應端正對華認知，回歸理性，唔能夠一方面講溝通，一方面不斷對中國打壓壓制，唔能夠講一套做一套，必須要尊重中方嘅底線紅線，停止損害中國嘅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停止繼續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停止支持縱容台獨分裂勢力，要堅持以冷靜、專業、務實的態度處理兩國關係中的意外偶發事件，推進對話合作。國家應急管理部表示，根據統計，四月在中國各種自然災害造成7,942,000人次受災，7人因災死亡，農作物受災面積超過731,000公頃，直接經濟損失54億4,000萬人民幣。這些自然災害以風暴、干旱、低温、冷凍災害為主，地質災害、沙塵暴、地震、雪災和森林草原火災等都有發生。四月份有6次沙塵過程影響中國，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在4月18日至21日達到強沙塵暴級別，造成華北、西北地區局地農作物受災。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偏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接近周末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9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57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5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建设银行5.55元，升1.2；中国银行3.38元，升1.1；�八里巴巴82元，升3.5；腾讯控股340.2元，跌2.6；中国平安60.45元，升4毫；盈富基金20.32元，升1.6；工商银行4.6元，升1.3；中国海洋石油12.94元，升6毫，美团133.5元，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81，瑞士法郎0.889，加元1.337，人民币6.916，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4点，跌183点。港金报18,93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4.54美元，卖出2,02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集结祷告时刻，为了栽种暖阳，有个荒野被蒸发，任我成就庆祝庆祝，咿呀咿耶哦，走，用爱栽种暖阳，灰色都市被蒸发，任我成就庆祝庆祝。 片段人间，念母亲，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逝者已矣，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仍然要肩负着一份哀伤和挂念。 我是阿波，今年刚刚考完 DSE， 人生对于我来讲是充满幻想和期待。我有一个很整齐很幸福的屋企，爸爸是一个商人，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妇，三个人一直过着很开心的生活。每逢假期，我们都会坐在爸爸的车周围去玩，周围去吃。虽然不是什么特别的节目，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是分外开心的。 嗱，提下你哋啊，今日去野餐嘅地方咧比较多蚊噶，你哋有冇带蚊爬水先？ 吓，冇啊，你之前都冇讲。 唔紧要啦，妈咪，俾蚊针行一阵咪冇事咯。爹哋啊，蚊我唔惊啊，蛇我惊啲啊。一阵去嗰度系咪好荒芜噶？会唔会有蛇噶？ 嘿，好难讲。不过有我喺度冇事嘅，我一早咧帮你哋带啲蚊怕水啦，等等我攞出嚟俾你喷定先。 喂呀，冇啦，你揸紧车，你专心啲啦。 好快咋嘛，俾个袋我啦，睇下先。你知蚊怕水喺边咧？ 爹哋，爹哋，小心啊！一次的车祸不单止带走了妈咪，还带走了我们一家人的幸福。妈咪过了身之后，爸爸整个人崩溃了下来，不再理他的生意，终日借酒消愁。他喝完酒就睡，睡醒又再喝酒，无论我怎样劝他，他都不理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又怕他有事，我唯有日日留在家陪着他。 老婆，老婆啊，老婆，我好挂住你，你喺边啊？ 爹哋，你唔好咁啦。如果妈咪睇见你咁样，佢一定会好心痛噶。 老婆， 你振作下啦。 你快啲翻嚟啦，快啲翻嚟啦，老婆啊！ 依家成个屋企入面，净系得我一个人最清醒，但系我可以做啲乜嘢啊？依家几多点？我已经分唔清楚啦。我只系知道已经有好多晚，我成晚望住个天花板，完全都瞓唔到。但系唔知点解，我又唔觉得攰，我净系觉得成个脑袋都系空白一片。唔知系咪因为太攰，我开始觉得有啲唔真实。我有时会听到人声。但是身边又明明冇人，有几次我甚至见到有啲黑影行过，但是房里面明明只系得我一个。对于鬼神之说，我一向都唔相信噶，所以亦都冇特别觉得好惊。 我想可能我真的太累啩。今晚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仔啊，仔， 妈咪， 我好挂住你啊！ 妈咪，我都好挂住你啊！ 过嚟啊，过嚟我度啊！ 妈咪，你喺边啊？ 我喺呢度咯，仔啊，过嚟啊！ 妈咪，吓，点解你成身血嘅？ 我挂住你啊！快啲嚟陪我啦！ 唔好啊，唔好行埋你啊，唔好啊，啊啊！原来是发紧梦。陪爹哋困咗喺屋企足足成个礼拜，我就嚟崩溃噶啦！今晚我又叫佢，我又见佢饮醉咗，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行下啦。街上面好静，冇乜人。突然间，我见到街灯边有个人坐咗喺地下，喐都唔喐。我再行过去睇下，原来系一个老人家。佢面色苍白，双目紧闭，好似好唔舒服咁。我忍唔住走埋去问佢：伯伯，你冇事啊嘛？你系咪唔舒服啊？我使唔使帮你 call 白车啊？佢冇理我，亦都冇出声。我就更加担心了，他是不是晕了呢？我刚刚伤身只手去探下他有没有气息的时候，突然间后面有个人跟我说： 喂，先生，你做什么？ 我拧翻转面，见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用一个很奇怪的眼神望着我。 你什么事啊？ 阿 Sir， 你来得啱了，这个伯伯坐在地下呢，个样好像很不舒服咁啊，你可不可以帮他 call 白车啊？ 你讲多一次。 我说这个伯伯的样子好像很不舒服，我想你帮他 call 白车。 哪里有伯伯啊？你说什么啊？我看不到的，你看到有人吗？ 什么啊？他不是在我面前啊？ 喂，我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开玩笑没什么益的啊。我就过你阻差办公，根本什么都没有，什么伯伯啫，我作埋晒啲咁嘅嘢啦。小朋友得闲回家瞓啦，啊，走啊走啊走。 呢位警察讲嘅说话就好似行雷一样，令到成个人呆咗呆啊！我明明面前有一个阿伯坐喺度，但原来只系得我睇到。唔通佢唔系人嚟？点解会咁嘅？以前听人讲有啲人有阴阳眼，但我从来都冇呢啲经历噶。咁点解我突然间又会见到呢啲咁嘅嘢嘅？ 传统的丧礼受佛教轮回的影响，会有做七的习惯。意思即是一个人死亡之日开始计，每七日需要拜祭亡魂，直至七七四十九日为止。 今日是妈咪走了的第四十九日，爸爸又带了很多东西去出事那里拜祭。之前咁多次，我因为怕自己会触景伤情，都冇同埋佢去。今日应该系最后一次，所以我决定跟埋佢。马路上边车来车往，都市嘅繁嚣同我哋嘅心情完全相反。爹哋拣咗路边一个位，摆好啲祭品，然后就攞咗妈咪张相出嚟摆喺地下。我啱啱想讲啲安慰佢嘅说话。突然间见到佢又攞多一样嘢出嚟。 阿仔，爸爸对你唔住，你唔好怪我啊。好好陪妈妈上路啦。 我见到爹哋竟然拎咗我张相出嚟，摆咗喺妈妈张相隔篱。爹哋你做乜嘢啊？ 好好地一家三口，而家就剩低我一个，都系我衰，对唔住啊！ 你讲乜嘢啊，爹哋？我咪喺你身边咯。 仔啊，仔。 妈咪，点解会见到你嘅？你唔系已经？ 我系，其实你都系。不过我一路都唔知道应该要点样话俾你听。当日车祸之后，你同我都已经 冇理由噶，唔会噶，你哋呃我，我未死噶，爹哋，你同我讲下嘢啊，爹哋你听唔听到啊？我未死噶。 It's gotta be tonight.